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千秋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这半年多里，伴随着沈乔杀了爱以人皮做面具的霍希京，在泰山上一剑令坤爷命丧九泉，又有受宇文宪托孤杀出重围，带着宇文宋从容脱身，还杀了合欢宗两名长老的事迹渐渐传开之后，他的名声如今并不比李青羽小多少，甚至比在玄都山当掌教时还要高。虽然也有人并不相信沈乔的能耐，认为这些传闻多有夸大，可不论是当日沈乔杀出长安，又或是在吐玉魂王城打退玉霭等人，都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，有不少人亲眼所见。如今合欢宗势力庞大，许多门派和势单力薄的游侠被压迫得苦不堪言，对有能耐且有胆量与合欢宗对抗的沈乔越发崇敬向往。在沈乔所不知道的这段时间内，他的名声日隆，早无当日之狼狈。虽然琉璃宫的排名还未出来，但江湖上早有传言，沈乔的武功其实已经尽数恢复，跻身天下十大也全无问题。这些变化，燕无师时时与外界消息往来互通有无，肯定是知晓的。但沈乔在泰山之上一心一意练功教徒弟，鸡同离尘，自然不会知道。李青鱼实在不是一个好的向导，他带着沈乔等人一路上山，虽说看见一处景物也会出言讲解，但他不善言辞，讲解也索然无味，平铺直叙，听得旁人恨不得直接捂上耳朵，还不如自己用眼睛看来的有趣。沈乔和赵池莹也就罢了，这两人修养深厚，不会失礼。等抵达山上纯阳观时，周夜雪和范元白禁不住露出惨不忍睹和松一口气的表情。一名身着道袍的中年人果然站在道观广场的香炉之前，须发乌黑，手持拂尘，身后还跟着弟子数人，这迎接阵仗不可谓不大。为首之人自然就是纯阳观主易辟尘了。沈乔略略一扫，却认出易辟尘身后还有个老熟人，临川学宫的展子虔。后者也看见沈乔，朝他拱了拱手，露出笑容。沈乔也朝他点头微笑致意。 师尊，弟子回来了。 明臣免礼，此行辛苦了。沈道长赵宗主远道而来，令闭观蓬荜生辉，贫道不胜荣幸，还请入内一叙。 以易辟尘如今的身份地位，能亲自出来迎接，那是来客莫大的面子。赵池莹原还担心对方怠慢，自己面子事小，碧霞宗面子事大，如今见易辟尘如此会做人，与李青鱼的冷峻截然相反，不由暗暗称赞易辟尘的气度。众人寒暄一番，易辟尘又为他们引荐了展子虔。展子虔在临川学宫的地位不低，但最受临川学宫重视的弟子谢香这次却没有出现。汝烟客会仅仅派了展子虔过来做代表，这本身就能表明某种态度了。易辟尘带着沈乔等人入内，众人这才看见里头还坐着几人。 这是会稽王家的二公子与三公子。 为首两名年轻人也不起身，只略略抬了抬袖子。方才他们早一步在此与易辟尘叙话，但听见沈乔等人到来的消息，却只有展子虔与易辟尘一起出营。王家显然并不觉得碧霞宗或沈乔是值得他们结交的人物，轻慢之意毕露无遗。此时的王氏已非当年王谢风流满尽书的王氏，伴随着朝代更迭，世家难免也在岁月变迁中盛衰不定。而在场的会稽王家更不是王氏本宗后裔，只是旁支分出来的，充其量有些血缘关系，因从祖上就踏足江湖，所以现在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江湖世家，顺带做些买卖，与朝堂无涉，是江湖数一数二的豪强名门。虽说这支会稽王氏只是王氏分支， 但因沾亲带故，难免也以高门明阀自居，自然不将碧霞宗小门小派放在眼里。他们作为客人，不肯跟着易辟尘亲自出营，易辟尘自然也不可能勉强他们。彼此见礼落座，易辟尘先谢过沈乔昔日在长安援救苏家的事情，又对赵池营道： 碧霞宗遭逢变故，贫道鞭长莫及，无法及时赶过去相助，如今想来犹有遗憾，还请赵宗主勿怪。 易观主客气了，碧霞宗之难全由内部而起，如今侥幸渡过难关，只是门中弟子凋零，大不如前。反观贵派门下人才济济，精英辈出，实在是令人心羡不已啊。 赵宗主不必多虑，我看你这两位弟子若肯苦心习练，假以时日，定能成就大器。 哪怕易辟尘可能只是顺口一句的客套话，能得到纯阳观观主的一句赞赏，也足以让周夜雪、范元白二人高兴激动了。眼看这样无用的寒暄还将继续进行下去，王家三郎忍不住轻咳一声插话道： 敢问易观主，此番事件大会可还有别的门派前来参加？ 前来参加事件大会的门派有许多，不知王三公子是想寻人还是想拜师？ 观主可真会开玩笑，我王家武学经典数之不尽，自己尚且练不过来，哪里还会有空去拜师呢？若是此番有其他门派宗主前来赴会，倒是要劳烦易观主引荐一二，也好让我兄弟二人结识结识。 展子前来头倒是够大，只可惜他在临川学宫不算重要人物，仅仅是被派来传个话。碧霞宗如今元气大伤，不入王二公子的法眼。至于沈乔，即使他如今武功有了长进，可当年半步峰一战，王家兄弟也在场观战，对他落崖的那一幕委实印象深刻。他们之前对玄都山掌教抱着多大的期望，在那之后就破灭得有多彻底。此刻再见沈乔，早已失去当年的崇拜敬仰，只觉得对方不过尔尔，也没了结交的兴致。所以在场数人都已经被王家兄弟排除在结识的范围外面。世人爱名，江湖人也不例外。这次事件大会，许多人一方面冲着琉璃宫的排名而来，另一方面也有与纯阳观结盟共同对付佛门与合欢宗的意图。王家虽然身在南方陈朝，但他在北方也有不少生意来往，不可能无视合欢宗的影响。王家自是名门望族，如何肯与合欢宗合作？所以王家兄弟此来也是为了查看纯阳观的底蕴。若这次有许多大门派依附过来，那就说明纯阳观的势力的确庞大，王家也可以考虑与之结盟。若不然，那他们还不如跟临川学宫合作，何必舍近求远呢？他们问这个问题，分明是无视在场其他人。赵池盈与沈乔倒也罢了，范元白、周夜雪却忍不住露出愤愤之色。易辟尘微微一笑，好像没听懂王三郎的暗示。 其他门派的来客也有，都各自安置了，有些还在山下。王三公子若想拜见的话也不麻烦，等会儿让本观弟子带路便是。诸位的居所都被安排在一起，并无贵贱之分。 这分明就是暗示这次不会有我们所期待的武林高手了。 听说十年前的事件大会，那可是群雄毕至，精英荟萃，后来的天下十大高手里头就到了五六位之多，难道如今才刚过九年，事件大会的影响力已经衰微至此？ 这人难不成以为真正的高手是大白菜，想要就能叫到的？既然是高手，自然更要摆架子与派头。像幻月宗宗主，不就因为不屑来参加这种场合而中途离开了？也只有脾性和善如沈道长这样的人，才会甘当陪衬，与我们一道前来赴会。谁知却因此被人有眼不识泰山，珍珠放在眼前还误当成鱼目，真是可笑之极。 这位娘子面露嘲讽，可是对我的话有何意义？ 不敢，方才只是看见了一只猴子，自小生在山中，成日里看见的就是自己头顶的那片天，还以为那座山就是整个天下了呢。 哼，倒是生得伶牙俐齿，只盼你的身手也能伶俐些，免得哪天因为胡言乱语得罪人而一命呜呼了。 这话说罢，他袍袖一卷，顺势将桌案上的茶盅扫出，频频朝周夜雪飞掠而去，满满一茶盅的水却丝毫不曾溢出半点。王三郎既然敢瞧不起碧霞宗等人，显然也是有两把刷子的，单看这一手，连易辟尘也不禁面露赞赏。何止可以用两把刷子来形容，在年轻一辈里头已经称得上实力惊人了。周夜雪大吃一惊，茶盅还未到，他已不由得先退了半步。赵池莹暗暗摇头，正想出手帮忙，却被沈乔一手按住。却见沈乔坐姿未动，另一手则抄起自己桌案上的杯子，先一饮而尽，而后抛了出去，正正撞在王三郎飞过来的杯子上。两相碰撞，杯子发出一声脆响，却没有碎裂，杯中茶水受到震荡，洒落的茶水悉数落在沈乔杯中，而后两只杯子居然又沿原路反弹，回到各自主人的手中。所有变化不过顷刻之间，王三郎接住自己的杯子时，表情还维持着方才的正愣，似乎不敢相信自己眼睛所看到的。沈乔握住飞回来的杯子，只闻了闻便放下。 看来易观主并未偏心，王三公子的茶水与我们是一样的。既然如此，王三公子又何必如此热情，非要让我们也尝一尝你的茶水呢？ 他这一手录得可比王三郎要高明多了，看似轻描淡写，举重若轻，但其中火候非深厚内功与技巧不能达到。相较起来，王三郎对周夜雪做的就像是关公门前舞大刀，不自量力了。意识到这一点，王家兄弟自然不敢再随意看清对方了。王三郎神色奄奄地拱了拱手，半句也没说，算是道了歉。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，原来哪怕是他们觉得已经不配名列天下十大的沈乔，也是他们现在依旧难以逾越的高山。易辟尘冷眼旁观，见王氏锐气大减，也无多言语，只微微一笑。 今日一路奔波，想来诸位都很劳累了，贫道这便让人引诸位去稍事歇息如何？ 那就有劳易观主了。 有劳 有劳。 沈道长，我就住在东边小楼，门牌上有李字的那一座便是，有事只管来寻。 出了正殿，李青鱼与沈乔寒暄几句，便回房歇息去了。沈乔谢过他，也与赵池莹一行在纯阳观弟子的引领下往居所走去。 有声剧千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